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波动。没有想到吧，我们又更新了。 没错， 我们在一周时间内更新了三期节目，真的是。我是冷建国。 我是傅士野。 我是张之琪。 那没想到吧，我们在澳洲也找来了一位嘉宾。 我们真的好厉害， 我们不久前才认识的朋友、是网球教练周周。 哦，我现在要打招呼是不是？ 对， 嗨，大家好，我是周周。 那周周其实是我不久之前去上海出差第一次见到的新朋友。 So yeah， 然后我们一起出现在了 Lululemon 的、新春宣传片里面。 对，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疯狂跑步。 对， 有一些经验上的共鸣， 累上的共鸣。 然后很巧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共同提到了我们要来看2025年的澳网，就觉得很巧。然后因为周周之前也是网球职业，能这么说吗？也是打网球出身， 虽然我有职业过。 对， 但那个 period 很短。 所以我们就想可能拉周周来聊澳网格外的合适吧。 对， 那在今天这期节目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墨尔本之行，然后看澳网的经验，以及朋友们的一些网球故事吧。 对，就是一期非常休闲的度假 vibe 的节目。 对， 送给大家。 放在这个周一跟大家这上班的气氛不是很相符。 但是马上大家也放假了。 对， 要过年了。 是的。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录制是在我们在墨尔本住的 Airbnb 里面。 对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房子，就是有三个卧室，我们有非常 private 的空间，同时又可以共同洗衣服和切水果。 对，就是它这边的房子，就这种公寓，其实它的客厅就公共活动区非常非常的大。 对， 然后其实很适合很多人一起结伴出行。 对、 就是、 如果你想跟你的朋友一起出来玩的话，我觉得其实 Airbnb 可能比 住 酒店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次住了三个卧室的房子，然后它每一个卧室其实都有那个阳台观景，可以看到亚拉河。 对， 就觉得非常漂亮。 而且呢，还有一个网球场。 对， 对，因为我们当时选房的时候就想选一个离市中心比较近的，然后离墨尔本公园就是大满贯的举办地也比较近的，因为听说散场之后很多人一起出来，交通可能会 打车， 不是很方便。我们当时就想选一个步行可达的这么一个居住地，然后就看了一下是在 City， 就是最中心的 CBD 区，还是在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叫 South Bank， 就是在亚拉河的南岸这个区，其实都是离 City 非常非常近的。然后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选择了这个公寓，然后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就很幸运看到这家公寓它是有一个网球场的。然后我们第一天来刚下飞机 就打了球。 对，我们就探索了一下这个网球场，其实是在停车场的 楼 顶。楼 上。 对，它是一个那种假草的模拟草地效果的网球场。好像它那个公寓的网球场是要通过一个 app 来预定，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租客也不是业主，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通过那个 app 来预定。我们就不断的去烦楼下的那个 super， 对，然后就让他帮我们定，然后那个人就最后被我们烦的不行，就 说 你们 上去打， 你们现在就去吧， 此刻就快点上去， 然后 不要再吵我 了。对，然后我们就去了。但是发现其实他就是被 double book 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其实那个时间段已经有人预定了，但那个 super 他可能为了打发我们，他没有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愉快的趣味双打。 对，然后就两个澳洲小哥就进来，然后他们就特别 nice， 他们就说虽然我们定了场地，但是我们可以 一 起 打， 然后怎么打呢？就打抢七。 对， 就是 他们一开始说要抢11还是15，被我们拒绝。想 这菜鸡互助要抢到什么时候？ 他们帅吗？我想知道。 他们有一个还挺帅的，我觉得。 我 就是 记得长什么样。 如果是帅的话，我觉得可以打个6局。 就是，但是他们人特别好，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澳洲阳光男孩的感觉。 对，然后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跟我们的水平。就是比我们的水平还要更差一点，大家 那就没什么好打的。 刚刚开始学，然后我们打的还挺激烈的。 对，然后他们就很耐心，我们有四个人嘛，然后他们两个人，他就说我们就是轮换制，就谁打输了谁就下去，然后换另外一组上来，然后如果有一队连赢了两局，那他也下去，就是一个非常坚固这个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分配球场的方案。对，然后我们就一起打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可能因为我们 晚上订了那个餐厅，时间快到了我们就提前下了、 嗯、 总之就是非常开心， 是 对， 就来了就体验了国际联谊球赛。 对， 对，就幸亏他的水平比你们俩略低一点，就不然可能也不愿意 share 球场。 对，而且他们特别 nice， 就我们走之前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就我们在这住的这一周，如果我们还想订这个球，他可以帮我们订、 嗯、 因为他就是想说、哦、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愿意陪我们这种菜鸟打球的人，好不容易抓到不能的， 很有道理。对，然后我今天的这个国际联谊运动会就是去参加了一个 park run、 嗯、 就也是我们生活在墨尔本的听众跟我分享了有一个 Albert Park 的 park run 活动，就每周六早上八点大家一起去公园跑步，它有一个环湖的跑道，一圈是大概 2.5 公里，然后你可以 register， 你可以报名，你也可以不报名。你的表情为什么如此痛苦？ 听起来就是不会想报名的东西。 其实非常的热闹，虽然某些人不想去，就是有几百人在跑，而且有非常多的老年人，还有一些推着婴儿车的爸爸、 嗯、 和一些人带着狗狗跑在人群中。 这种的表情， 这些 平常不跑步吗？ 但这些叠加 buff 怎么会让我更不想去？ 很有爱啊，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跑者。 所以你平常不喜欢跑步？ 不喜欢跟老人家跑步。开玩笑开玩笑，我是一个很包容的人。但是跑步就还好哎、欸。 但是墨尔本非常多的人跑步、欸、 是 的，真 的 很多， 对， 是的， 随便走在街上都是跑步的人。 对， 但是我觉得墨尔本的 vibe 很适合跑步， 是啊， 它城市很适合、 就是、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它就是上坡下坡都很多，其实很适合练习越野跑。 越野、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那天去了皇家植物园，它外面的这条道就是有一个比较陡的上坡下坡，其实就有很多人练冲刺上坡。 是的， interesting。 烦死了，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 interesting、 啊、我来的第二天就去亚拉河畔跑了一圈，也是受到我的两位同伴前一天到了就打网球的这个激励哈，然后第二天就早起去跑了个步，就跑步和骑车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多、 嗯、 而且因为墨尔本现在是夏天，它中午可能会有点热，但是早晚非常的凉爽，所以就是觉得还蛮适合运动。 这个 Airbnb 它的一个好处之一就是它可以洗衣服。 哦，我每天都在 洗衣服、 嗯、 对， 洗衣服， 它有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个确实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我们现在每天可能就见过跑完步，然后我和志奇打完球之后都会回来先把衣服洗上， 是， 然后再出门的时候衣服就已经干了。我觉得这些便利的设施其实还是会比酒店方便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预约了一个叫福克纳公园，是我们昨天吃完晚饭就是路过的一个公园， 然后到那里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女生在 打球， 然后立刻过去问人家说这场怎么定。 对， 然后那个人就说那边有一个就是柜台，有点像是， 对，感觉是他们一个网球俱乐部，然后昨天晚上他们在打比赛，因为他好像周末会有一些 event 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他们还有那个 cardio。 对，是的，国内有这个吗？ 我自己有在做。 哦、 oh. ，对，但是美国也有很多这种 cardio tennis， 它 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半小时。你们有做过 crossfit 吗？ 听过，没做过。 其实 crossfit 就是它就是很多循环嘛， 嗯， 然后其实 cardio 也就是很多，就是它不会让你停下来。一般美国的是差不多6到8人， 哦、oh. ， 最多一个场可以到10个人，最顶最顶、 嗯。 然后它就是会让你一直绕圈，比如说你这边打完一颗球，你就要跑到对面去， oh, 然后再打，然后到这个地方，然后再打。 Oh. 所以就是所有人都会一直动。 嗯， 就是它会让你运动量到位，你会不会打到那么多球不一定。 明白。 对，但它可能就是60分钟到90分钟、 嗯、 但所有人就是会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哦，这不就是网球跟跑步的结合吗？ 就是网球跑步，然后还有点像有氧， 有氧、 嗯、就一直在做有氧， 因为它翻译过来就叫做有氧网球。 它这个需要你会打网球吗？还是说不会打也可以？ 我觉得其实不太需要，对吗？ 一般会分级、 嗯、 像我们有分级，就是比如说 1.5 的，那你一样可以做 cardio， 但是你就会比较多就、 oh. 就你比较多送球什么之类的、 oh. 但如果是比如说你比如说 2.5、3.0 的话，那你就可以像打双打，然后你打完、 嗯、 然后你输了就赶快换，输了就赶快换、 oh.我们也想订那个场的原因是非常的漂亮， 对， 很 漂亮。 对， 我 昨天路过那里的时候正好日落，天空是紫红色的。 对、嗯、我昨天还有查到一个是那种 membership 的。 哦，对，得先 交钱，超级好看、 嗯、 然后马上打电话，不行哦、 嗯、 你不是尊贵的会员。我说好sorry。 我想说网球竟然也不用打那么多网球。 就是感觉出来上班了是不是？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这边的那个就店员啊，就不管什么店，他们就说你是来这边干嘛的，我就看澳网，说啊的，当然肯定是来这边看澳网的，所以他们好像这两个州也很忙， 对， 所有的旅游者都是来这边看澳网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大满贯的感受，就是觉得全程都是在为了这个盛世在做准备，就是我们到的第一天晚上在那个公交车站就看到那个 MM 豆的广告，然后它也是一个小人举着那个网球拍，就特别可爱，然后你到处都会看到那种网球的 logo， 然后像周周刚刚说的，你去一个店里面他就会问你说你来墨尔本是干嘛的，然后你说你看澳网，他就会跟你聊几句你看了谁啊什么，对，就是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有这种体验。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每年都有一次嘛，所以他们其实很有这方面的经验。 是的， 对，因为刚才我跟事业我们在 Collingwood 那边买衣服，然后那个店员就问我们说是从哪里来，我们就说来这边看澳网的，他还跟我说，他说哦好遗憾郑钦文第二轮就出局了， 他竟然知道。 对，但虽然他的发音有一点不准，他说出来有点像商，然后我想说商是谁，难道他说的是商俊成吗？然后但他后来说很早就出局，我想说哦应该是郑钦文，然后他就说啊，我们也觉得说他可能会成绩很好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有参与感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有点像足球球迷，就是他可能在自己的主场或者客场，但是因为我其实我们从小都不太看足球，或者说我们没有那种你在一个有一个基于一个城市的球队的这种体验，所以当你第一次来到大满贯赛事，你会觉得确实是很有参与感的一件事情， 就是像周迅的表情包好多人呀 对，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你就觉得不管是你说什么语言来自什么国家，大家其实都是因为这一个话题这一个赛事聚集到这里，就是有一种地球村的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昨天看球跟看之前看中网的感受很不一样，感觉看中网就是大家会在比赛前入场的时候很急，然后比赛之后 你看什么 中网 就没有，我说你看得懂现在比赛怎么就是他们怎么比， 看得懂 比分什么什么， 看得懂啊，人家看了好几年网球了，气死了。 我感觉你俩他俩特别有 chemistry， 抱歉我刚刚会太就是太那个是不是， 不要理你 sorry 你晚上要拉你去跑步就是中网只是入场和出场的时候也很多嘛， 对， 澳网就是一整天从早到晚这个草坪上都躺满澳洲人， 而且感觉大家也不是在看球， 大家在 就是在聊天， 在 晒太阳， 在开 party， 对，就是感觉网球其实只是一个让大家来到这里的中介， 是的， 它并不是大家很认真的在这里看球， 对， 只是一种相聚的方式， 是。那我们通过琪琪超人的这个计算能力以及我们这个起伏的能力，看到了大家各自都很想看的球员的比赛， 完全计算错了，我连开赛的日期都算错了 但是歪打正着， 对，歪打正着，就买票的时候实际上赛程还没出来，签表都还没出来，但因为我们想做一个相对好的位置嘛，然后如果当时不买的话可能那个位置 就 没 了， 就 没 了，对，所以我们就盲买嘛， 对 对，然后当时还算了，就按照德约去年的赛程去算了一下，但是因为去年的开赛的时间跟今年就不一样，我连那时间都算错 那就是凭借着这个瞎猫碰死耗子的这个能力， 但是真的很难算，因为你它的种子又跟去年不一样， 对 对，然后它的那个就我很难， 而且就是说当它的抽签出来之后，它是上下哪个半区先打， 对， 每年也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算对的可能性了，只能是凭运气。 但是呢我们在16号的晚上看到了辛娜的比赛 和保利 尼的比赛，保利尼是我很喜欢的女子球员，对，然后又在17号的日场看到了萨巴伦卡的比赛和阿卡斯的比赛， 对， 感到了一些 满足。反正总之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盲买的话，就买中央球场，就是 罗德 拉沃尔球场的日场或者晚场，你大概率会看到一个高排位的种子的比赛，就只能是这样。具体是谁，就只能凭运气。 凭运气。 但如果你要包看到，你就是连续两天看。 对， 连续两看就你什么人一定都看得到， 对， 因为他一定会有一天休息，有一天不休息， 是的， 但是还有日场晚场，所以你得买连续买四张票， 就是买四张， 就是，两天整天， 但我感觉好累，就是我昨天还在回来跟他俩说，我觉得我们昨天白天看了100天之后，晚上回来看那个电视转播，我觉得我已经看不进去了就 是 对，就是他 就很烦， 倒也不是 大家要赢 对，我觉得我就是他那些信息给我输入进来，我其实没有办法处理他了，我只是在单纯的看他，就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 处理这个攻击球。你为什么不上网啊？ 对，就是我学习嘛，对吧？但是到了晚上，我觉得我就学习 不 进去， 学 不 动了，已经 学不动了。就是你看球，你会，你就是单纯的看，还是说你也会看他的技术啊这些？ 我们年轻的时候看，也不是年轻的时候看，青少年的时候，我爸妈会比我看。 哦。 他就是会让你看说，哎，人家的脚怎么动啊？他战术啊，然后他比如说打什么 one two punch 什么之类。但是我们现在看顶，就是比较多，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压住嘛。 嗯。 第一次压住。然后不然就是什么看他今天状态怎么样看这个人帅不帅就是不太会去，其实除非我的学生跟我一起看，然后我就跟他解释，哎，这颗球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打，就变成我在跟他解释， 你当解说 在上班。 对对对，我会跟他讲说，哎，这颗球他应该这样打会更好。 嗯， 对，但是就不会，我不太会自己去思考说，哎，他干嘛这样子打？ 哦， 太累了，这样看太累了。 天哪，你这个解说好像之前他们两个还在做文化记者的时候写影评，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 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很适合做运动解说，但是没有人邀约我。 是不是因为咱们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呢？ 我的普通话还不标准吗？很标准呢、欸。我说那个斜线正手，闪正手、，inside out。 你可以办那种线下活动，就是我们可以租一个酒吧什么的一起看，然后你 可以给大家讲， 你拿一个麦克风坐前面讲。 我很怕大家会觉得说闭嘴啦，就人家在打球，比如说人家他打一个斜线正在打，我说哇这个球很紧张哦，斜线哦他要上网了，一个one two punch结束，我怕大家就会叫闭嘴。 那你去爱奇艺 受不了， 不会让你闭嘴。 没有那个哎，爱奇艺上面都很惨，好吧？下面就说主播可以不要再惨了。 但他可以选那种就是叫什么安静模 式。 对，那我就在那边，那我在那边意义就不没有。对呀、啊，但是我每次看的时候就觉得下面那个人真的好可怜哦。如果他们看到下面人在留言什么之后，就 你已经带入了那个解说员的位置。 有时候我会在下面留言说，这课真的不用讲。 但我们之前也就聊过说这个体育解说的问题，因为就是去年吧，就是很密集的看奥运会啊什么的，就会觉得有一些好的解说，就是他其实他不光是讲解技术的细节，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些女性的解说员，他还会给你讲这个运动员他的故事，就他其实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就会 对 很容易让观众能够带入这个运动员本身，包括他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而不是说只看到细节啊技术啊这一些。 因为有很多人是比如说他可能看他没看那么多，或者他一开始不认识这个球员，但如果你就讲说，哎，他比如说他以前拿过什么冠军啊，或者他以前是什么打法、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马上可以知道他打法是怎么样子，或认识到他，哎，他之前拿过什么冠军之类的。 所以周六这次来澳网最想看到谁的比赛呢？ 鲍里尼跟大阪直美。 哦、 对，但直美就是直接就是 退 赛 了。 我们当时还许愿能看到大阪 是、 哦、 对啊 对。 但我们昨天看完日场出来，有在大屏幕上看到他的一点比赛， 但是正好看了第一盘抢七，抢七完了他就退赛 了。 对， 对， 嗯， 很喜欢大阪直美。 我们在中网去年看了好几场大阪直美。 对，是的。 哦，中晚他有去吗？ 他去了。 对， 嗯， 我们还看了大阪直美对高夫的一场，他也是中间退赛了。 对， 是吗？ 是的， 没有穿那个绿裙子的蝴蝶结， 穿的就是蛮正常的衣服， 普通球服。所以你也对那个蝴蝶结的衣服很感兴趣吗？ 很感兴趣啊，我觉得很适合我，有点拆礼物的感觉。 就如果你去比赛，你会想穿这样的衣服，还是舒服简单的衣服？ 我以前比赛的时候，我会穿那种超级亮。 哦。 我会穿荧光黄、荧光红， 嗯， 就是最亮最亮的那种。而且我穿衣服，我一定要穿一样的衣服比赛。我们以前比赛是这样子，他们一定也会。 嗯，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魁，台湾叫做魁，就是 小迷信。 对，它就是一个迷信，就是如果我穿这件衣服，这整套衣服，它都是赢球的。 嗯， 我会算每件衣服的胜率跟输的场次，然后如果他的赢的几率比较高，我就会带他出国比赛。 哦， 然后我一般会有四五套，所以如果我这件赢的话，今天赢了，我就马上洗它。然后我明天会穿胜率高的，然后我会再洗，所以一般来说就是那几套再换。 哦， 那是比如说第一次穿就输了，这衣服以后再也不穿了吗？ 对。 哦，被打入了。 我们会，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如果你去随便问一个网球圈，他们一定都会有说、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是包含内裤、内衣、 全套， 全套一定要。 那你会有没就是指甲吗？ 指甲倒不会。 我以为你每一套衣服都有相似的 指甲。指甲倒不会，但一定要是尽量每一天穿都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跟周周都是第一次来澳洲，来墨尔本，但是你其实跟澳网还是有点渊源，对不对？ 对， 讲啊， 胸屁啊，我在等你 Q 我，好逼人的主播。对，我以前有打过澳网的那个外卡赛，就是一般那个青少年跟成人赛都是，就是如果说你的排名可能可以打会外赛，但如果你去打外卡赛的话，他可能就可以让你补进会内赛，我之前打过亚太区的外卡赛，在深圳办的， 所以你打进了吗？ 没有，就一张而已，拜托，不要闹了。 如果打进了就可以来墨尔本， 对，我进了第三轮。 那已经很厉害了。 对，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外卡赛很难打，每个地方外卡赛它都会有一些隐藏人物，像内地的话有很多人他其实是很少打职业赛，然后比如说很多省队就是会打这些地区性的职业赛，你也不认识他，因为他不打，然后你就会第一次看到这个人你就莫名其妙，哎，他好强啊，很多很多是这样子的， 那你小的时候想打职业的时候，想走职业路线的时候，有憧憬过比如哎，有一天我打进大满贯？ 我有，哎，我都连智齿都想好了， 是什么？谢谢你也没有机会在大满贯讲，不如在我们节目讲。 节目听众也很多， 就是想要谢谢我爸爸妈妈 哦， 对，然后谢谢我自己很努力 哦。 对， 所以是他们最开始是他们想让你学网球吗？还是你自己？ 没有，我自己抽风哎，我自己，但是我真的学得很晚，我是小学三年级才接触的 哦。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快临近我自己生日。然后我爸就说你要什么生日礼物，然后我说我要网球拍，他那时候本来想要买一套那个拳击套组给我，其实也蛮莫名其妙，但是我就说我要网球拍，然后就从此上了这个贼船。 那你为什么当时想要网球拍？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教练，他就是外聘教练来我们学校，然后就是要推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胖，我爸就说那你要打网球就打咯，因为刚好可以让你减肥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好啊，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很有手感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球感还可以，所以就学的还蛮快的 哦， 然后就还蛮有成就感。 所以网球减肥效果好吗？ 一般，还行，其实可以的，因为我其实我从小学学到高中，我都是算正常身材，就是 fit。他没有到胖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多人会看到我现在就说，打网球好像不会减肥，老娘就是在教球，老娘就是动嘴巴，所以不要管。 所以你在你的那个 dream 里面，你致辞的是哪个大满贯？就你小的 时候， 对， 四个那也会，但是我会比较 prefer 法网。 哦， 为什么你喜欢红土？ 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比较常打红土。 哦，这样子。 对，因为红土我们从小就打红土，然后我还蛮会滑步的。 哦， 对，然后而且我的打法不是那种特别快的，我打一点旋转，所以在打红土的时候我比较有安全感。 哦， 为什么台湾比较多红土场？ 我也不知道，其实蛮莫名其妙的。台湾其实天气气候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很多台风然后地震什么之类，但是就特别多红土，像内地就很少红土， 是 很少， 因为它不好保养。 嗯， 但是我觉得台湾可能比较不会去看，就是这个场地给你什么价值吧，就比较多就是单纯以训练为主。 嗯， 对，但是以内地的话，可能他就会比较想说，哎，我付那么多租金在这上面啊，或就他比较商业化一点点。 是，我其实还蛮想看法网，如果在四大满贯里。 为什么？我觉得好脏。 我觉得红土好特别啊，就是因为一般能看到的比赛都是硬地赛。就觉得红土跟草地赛会很不一样， 但是法网跟温网的票，就是我觉得澳网跟美网相对来说的门槛比较低， 是 就票啊，然后包含它的什么飞行时间啊，各种都门槛比较低一点点， 成本对不对？ 对， 对，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想来看大满贯的话，其实澳网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的 选择。 是 的，一个是它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虽然北京飞过来也要11个小时，对，但相对来说。比美国啊什么的还是要更近一些，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球场在市中心， 对， 因为美网是在法拉盛， 法拉盛 其实离如果大家住在曼哈顿的话还蛮远，我们两个在纽约住了2年都没去过法拉盛， 是的， 就还挺远的。然后 你们没有去过法拉盛？ 去过，是后来去过。 我好像就去过一次。 嗯， 我们来的时候还在讲说我们在留学的2年都在 每天都在学习， 就是每天都在图书馆学到半夜3点。 我觉得法拉盛是所有华裔都会去的地方。 对， 然后我们就只吃学校旁边2家餐厅，就每天就吃这 个。好包容学校。 我一个不在纽约的人都去过法拉盛。 那边有一家汤包超级好吃。 我发现你什么话都能接下去， 你老师有做播， 对，很厉害。 去过还蛮多地方。 好。 对，所以就接回来刚刚的话， 我都接不回了。 就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确实我觉得澳网是一个整体来讲觉得很方便。 对， 然后你如果住在像我们这样住在可能亚拉河畔的话，你步行可达球场， 是 就觉得很舒服。 那天跑步我其实还看到了一个码头，就它是专门为澳网设置的， 哦， 你可以坐船过去。 哦，真的。 因为可能在高峰期的时候那个道路会有一点拥堵嘛， 嗯， 然后但是你坐船过去既可以看相当于城市观赏，然后又可以去到球场。嗯， 对，然后其实它的票价应该也还算 OK， 对，比较我觉得比较划算，可能在大满贯。 但因为我们看第一周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第二周的球票就会贵很多， 一两千块，2000出头。 对，实际上是如果你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的话，中心球场的话，可能要2000块。但其实中网，如果你看半决赛或者决赛，也要这个价钱。 嗯， 对， 嗯， 而且澳网的时间感觉对中国人来说比较合适吧？它跟北京只有3个小时时差。 对，而且一般都在农历春节前的几周。 前两年的澳网其实是在春节期间，就我记得我是在东北老家， 对， 过年的时候可以看澳网， 取决于农历的时间吧。 对对对， 嗯， 取决于春节的时间。 嗯， 是的。 我觉得这次墨尔本之行特别开心，也是因为能过夏天，就是你从北京的冬天飞来一个很暖和的地方。 对， 嗯，就还挺开心， 天气很好。哎， 对啊， 但就是太晒了。 对， 确实，我们昨天看日场真的快被晒成人干。 我们当时就是买票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底是买日场还是买夜场，然后视野就说我们都已经看过夜场， 对， 不如再买一个 日场。体验一下 日场。结果 还不如 选错区了。 对，嗯，我们选了一个暴晒区。 对，就是如果大家要买票，一定要注意那个方位。 对， 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南半球的冬天，实际上它的太阳是在北边。 嗯， 如果你是买的是球场。 突如其来的地理课。 对，如果你买的是球场靠东的位置，那它就相当于是北京的西晒的感觉。 就是周周已经灵魂出窍了， 就是会晒整整。 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复杂，大家就是上小红书查一下。 因为 我们就是在小红书 搜了，就是搜了小红，他告诉我们的是错的， 被骗了。 哎，我 他告诉我们是这个区域是不会晒的，实际上是会晒的。 对，结果晒了一整天。 就是，不要轻信小红书，大家动用一下地理知识，计算一下这个方位。 而且现在墨尔本的日落时间是8:45，所以 我觉得8:45还超亮的。 对，是的， 就是你如果去看夜场，因为夜场7点开始， 嗯， 就那个区依然在阳光下晒着，如果它的顶棚不关的话。 而且大满贯男子要打5盘， 对， 就是一旦就是种子选手掉了一盘，我们就会想说， 啊， 你怎么回事，不能3盘就下班吗？ 现场所有观众昨天都在喊说 come on， 嗯， come on， 就叫他说快点打快点打。 因为昨天我们看阿卡就是他明显前两盘大比分领先，到第三盘他就已经开始耍了。 对， 然后第三盘果然就输了，最后抢七输了，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想说 所有的观众 能不能3盘结束，我们就不用晒着了。 对， 然后结果输了一盘，然后输完之后那个球场 好 多 人 都走 了， 想 出去乘乘凉。 对，真的很晒。但我们看的第一场比赛其实是辛纳跟一个本土球员 Skuke， 嗯， 就是感受了一下澳洲人的 热 情， 本土 就是主场还是很不一样的。 有主场优势吗？ 有 很大的 主场优势。很大，对。 你有看到那个就是昨天那个女生 Collins？ 哦，oh, ，对 对 对， 对， 然后 他 也是跟就是澳洲的那个本土选手打， 嗯， 然后就是他结束之后，然后还有就是说， 就 是 全场都在嘘他， 对，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那个 kiss my ass， 他超可爱，精神状态 超 美丽， 真的毫不内耗，一点不内耗，完全展现出来。 因为我们在去看去现场看的前一天，我们看的转播是那个 Draper 英国的选手德雷伯对澳洲的选手那个 Kokkinakis。 对， 因为 Kokkinakis 他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球员嘛，在本土应该有更多的粉丝的球员， 嗯， 然后就感觉那个 Draper 最后就被气到一直翻白眼在那个球场上，就现场压力确实很大。 对，就是一直被嘘 一直被嘘，然后他就是一发不过现场就哦这样鼓掌，然后他整个人就是特别无奈那种。 那辛纳那一场他的待遇还不错，因为他毕竟是卫冕冠军，他是上一届澳网的冠军。 我可能觉得因为他那个对手是一个外卡球员，那个对手就是他可能只有 大家也不是很认识， 因为他只有国籍优势，并没有真正的球迷。 对， 但是依然还是超乎我的想象。 对，我旁边的那个澳洲本土人那个大哥就一边在搜他的名字，搜他的世界排名和相关信息哪里人啊什么的，然后一边在疯狂的给他加油，就好像已经看了他十年球一样，就是那种热情也很有意思。 对，而且因为我们在中网其实也看过中国球员的比赛嘛，比如我们看过小布的那场比赛，也是对辛纳。 对， 我感觉这个澳洲夸张多了吧。 是， 对，我觉得在中网就是大家其实只是给他加油而已，并没有形成一种对主场的压力这种。对，但在这边就很明显有一种主场压力。而且就是澳洲的观众特别喜欢吹口哨。 对， 哇，那个口哨真的吹的人耳朵要聋了。 我们就是坐在口哨声的包围之中。 是，然后建国说我都不敢说话了，怕被打。 但是我们以前看转播的时候就会已经会看到有很多袋鼠在后面。 yeah, 然后会、然后他们就会拿澳洲国旗。 对，或者戴那个黄绿色相间的帽子。 对。 然后澳网的那个纪念品商店里还有那件 T 恤衫，就是写着 OE OE 哦，对，因为他这边的加油的口号是 OZ OZ OZ OI OI OI。 然后我记得之前好像去年澳网的时候他们还做过一个跟球员的那种小视频，就是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口号，出来一个球员他就问人家说 When I say OZ OZ OZ What do you say， 然后那个球员就是完全懵逼，就是有好多人说 Go Go Go， 说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就很好笑。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能说出来的。 那我想问，就是从球员的视角来说，就是当你非常集中精力在场上比赛，就是这些欢呼声听得到吗？ 其实你能听得到，但是你其实不会太理会他了。其实很多时候是观众在你正在打球的时候，那种发球间隙的时候，其实你会被影响到一点点。对，或者是说你突然你要打球那一刻他突然喊一个out 或是喊一个 in 什么之类的，这种就会你会被误导。对，但当你在很集中的时候，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你不太会听得到。 所以你有过这种打球的经历，就是在别人的主场你客场的时候你有被激将到吗？ 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 会生气吗？ 不会，我一般都会对他们笑。对，然后再赢。然后他们 就 会更气。 我心想说不会这么简单。 对，然后就怎么样，想不到吧。 你就觉得辛纳赢了之后他不是还 Q 到了现场的观众吗？ 他就是有点阴阳人。 对， 就 是很好笑， 就说现场的 atmosphere 很好笑。 一定要阴阳，就是网球圈一定要具备。 而且他面无表情的说出 这 个就显得很好笑。 一定 在采访中要有这个能力。 对，你一定要有办法应对他，不然你觉得会被现场观众压着打。 我觉得我对澳网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它的无障碍设施很好。 对， 就是从门口的检票到球场里面，你那个轮椅其实可以沿着坡道一直到赛场中间，然后它有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给这种行动不方便的人士，不一定是残障人士，他也可能只是你临时扭了脚，这个脚上打着石膏啊等等。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人就是坐在下半区和上半区中间的走廊那里，它有专门的一排椅子就是供行动不便人士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周到的。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人带着一只，然后带着那种手扶式的拐杖，还有轮椅进来。 还有轮椅。 对，就感觉它是一个很平等的比赛吧，大家都可以来享受。然后另一点就是有好吃的，就是那个 Peach Moban。 好吃 吗？ 你 很好吃。它有一个，因为好像我觉得它这边它的一个比较 signature 的水果是 桃 子。就如果你去餐厅，它有很多的菜里面都有烤桃子，或者说桃子做的甜品什么。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其实我们是看一个网球记者微博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可以来这边吃一个这个冰激凌，是桃子味的冰激凌。然后昨天我们看完了就去吃了一下，真的 非常 好 吃。而且在外面没有看到，只看到球场里面有。 对， 就在起亚球场的二号门到三号门之间， 明天 你可以 去 找。 OK， 为什么听上去并不想去吃的感觉？ 这还好吧，这不就是冰淇淋吗？ 烦死了！ 冰淇淋有什么好？这边给我大推荐。 所以你这两天在 干嘛？ 就是对，在墨尔本玩了什么？ 就是在 shopping 跟喝酒之间徘徊吧。 你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是这样？ 等一下，我希望我爸也不要听到这一期。因为我觉得旅游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放松，然后我们就是旅游的时候才会喝比较多酒。 真的吗？ 你最近有点刻意。 一般工作的时候不会喝这么多酒。对，然后就想要体验一下，因为我知道澳洲也有自己餐酒嘛。 嗯， 我们这两天的午餐跟晚餐都是去那种小酒吧，我们甚至想要去一个酒庄，但是没有订到。 嗯， 对，然后就是各种逛街。 有买了什么好东西吗？ 有买了很多裤子，很多适合我的裤子。我发现我就是很适合在澳洲生活。 哦， 其实我是澳洲人 哎， 因为我的版型就很澳洲，除了身高没有以外。 哦， 对，我发现澳洲人都很高哎。 对，就是我们这两天去逛街买衣服，就发现很多 来到了巨人 多 XS 码的，其实我们穿着都很大，就是上衣很长， 所以就让我自己感觉很好。就我在这边只需要买到 S。或者是 medium、 oh. 就觉得我好瘦哦，他们的腰，不好意思，建国老师请不要翻白眼，就他们的腰在我胸部，超级高哎、欸，超级高大，然后他们看到就说哇你好瘦哦，我说呀耶， 但你买回去的很长的裤子需要掀裤脚吧？ 不需要啊，我其实我比例蛮好的。 Oh. 你刚刚那个问题，我知道你想要把我挖一个洞，但是我觉得已经准备好了。 都到你胸 部 了，好吗 ？So ready for it。这波老师整天想要挖洞给我跳， 好烦。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真的很好买。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澳洲服装都有一种很轻易的正式，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很休闲正式， 嗯， 就是很 casual。 但这边确实大家生活相对慢一些嘛。我们下午去那个 极慢，我们极慢，超慢。 我们今天中午逛了一个那个辣椒酱的买手店， 对 对， 嗯，然后就是它是可以你选一些辣椒酱，然后到前台去给那个店员说我想品尝这些，然后我们三个暴风选了大概九瓶吧，就我们甚至都不想不用尝。就想说直接带回去送朋友， 嗯， 然后我们前面那两个人大概有三四瓶就在场，就我们可能等了得有15分钟， 尝了好 最后买了一瓶， 最终只买了一瓶。 真的很慢。我们今天中午去买那个 burrata 加什么番茄啊，然后还要加什么，然后就慢悠悠的去拿，打开，然后再慢悠悠打回去，然后我跟我朋友在旁边，能不能快一点。我很想把它拿过来把它放进去再给我放回去，好慢，真的很慢耶。然后早餐店几点关？早餐店3点关，花店3点关，网球场7点关。哎，拜托，在国内7点到10点 是 黄金时间段。 国内现在北京都是24小时。 对， 就是因为肯定是你要开越久越好嘛。 对。 哎，他7点关， 但这边就是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嗯， 人家要回家生活。 对。 Okay, good for them. 我们发现在这边餐厅开到比较晚的就都是亚洲人。 对 对，韩餐，韩餐开到2点。就知道亚洲人到底有多爱熬夜，生活压力有多大。真的。 但我 这边太糗了。 我在这边就是开始反思我们身上的东亚性，就是你看到是最努力的最勤奋的永远是亚洲人的时候。对，然后看到本地人都非常的悠闲，然后非常的 chill， 嗯， 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甚至连狗都特别快乐的时候。我就感觉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文化。 我不知道哎，会俩拱，怎么叫俩拱？会抓 狂。 哎， 嗯， 你怎么知道？你听得懂台语？ 抓狂不是很常，你这不很常见吗？ 但是俩拱， 嗯， 你竟然听得懂？ 但是这个就是很多偶像剧。 真的吗？台湾偶像剧会说俩拱吗？ 偶像剧和什么康熙来了应该都会有人说吧。 哦，是是是， 小时候看太多，小时候看太多。 对，我懂俩拱还蛮就是很偏的台语。 真的吗？ 对啊， 而且我们到了前2天其实去了，就是去有一个自然 tour， 就开车第一天去了黑森林，然后晚上去看了企鹅， 嗯， 然后第二天又去 了，还去海边看了日落。 对， 嗯， 然后第二天去了大洋路，然后还去了那个 Otway 看， 嗯， 它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去有一个 tree top walk， 那个非常推荐， 就是树顶漫步， 嗯， 对，很推荐你们去玩。 嗯，他对自然也不感兴趣， 他就是要逛街和喝酒了，其他都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还蛮想去大洋 路。我现在觉得有玩到一起的朋友好重要。 没有，其实我 是不 是 你要带这个团，我根本来不了。 我们这次来就觉得自然风光确实非常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看。 我觉得因为咱们比他年纪大了， 对，就是你再过几年你可能也会变成我们这样， 就每次去一个地方就要逛公园。 但是我讲真的，我每次这样想，我就想说再过几年我就要30岁，我是99年的。 哦，好小， 我今年26了嘛，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但是我30岁的时候你们所有人都还是会比我大。 对， 我朋友们也都是这样，然后就觉得 好像也还好， 啊，你就靠一直跟比你大的人做朋友。 对对，因为我朋友们都比我大，然后就觉得哎，好像也还好。 我在想，以后你说不定35岁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书。 但是我35岁了，你已经 50了， 一直在。 而且我们来之前就是已经有好几个听众给我们发私信，就是在不同的平台给我们发私信推荐墨尔本当地的，就是好吃的， 谢谢大家，很多我们都去体验， 是的，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在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公寓的一条街之外的一个早餐店 遇到了一位来自北京来看澳网的女孩， 对，她也是我们的听众， 是的， 然后那家早餐店也很好吃，咖啡也很好喝， 对，她叫 Miss Summit， 就是他的所有的 toast 都是跟山峰有关， 就是很适合见 有阿尔卑斯，有乔格里峰， 对，然后我们其实是从当天出发在北京机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跟我们排一条队的人就有很多人是拿着球拍的， 对 对, 对，就是背着网球包然后插着那个球拍，然后球拍的那个柄是要露出来一截的那种， 是， 然后其实我们最近在我们住的这个 neighborhood 其实也看到了很多是中国人面孔的游客，然后背着网球包，其实可能感觉现在为了来看大满贯可能来这边看球打球的这种游客也在慢慢的变得更多了， 是， 这两年其实国内有很多朋友去国外看演唱会啊， 对， 然后包括像 Taylor Swift 的那个全球巡演，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专门为了去看这个演出，然后去这个演出的目的地， 对， 比如说玩个一个星期啊，这样，其实这种旅行现在还变得蛮受欢迎， 对，还有很多人出国跑马拉松， 对，包括建国今年也要第一次出国去跑 越 跑了， 对 对，所以我们还是蛮推荐大家考虑这样的一种出行的方式，然后包括可以在出行的时候使用 Airbnb 预定住宿， 对 对， 是的， 因为像比如说你出国像建国这种出国参赛，如果他有一个可以做饭的空间啊，然后可以洗衣服的空间， 比如离起点很近的酒店可能会很早就订满，但如果有合适的民宿的话就会非常方便， 对，然后包括跟朋友一起出行其实也会有一种大家一起生活的这种感觉， 对，我昨天还说感觉回到了10年前留学的时候， 对， 就是我们会一起下了车然后一起去逛一个超市，然后在里面选购一些酸奶啊水果呀，然后面包啊，然后回来之后在这个大公寓里大家一起切水果吃，然后晚上吃宵夜就是煮泡面，就是特别像留学的那种生活，就是感觉重新过上了和好朋友一起重新过上了一种集体生活， 对，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和朋友一起出行或者说家庭，就是我带小孩、 家人， 对，一家来出行，其实 Airbnb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大家对于比如说像网球赛事或者其他的赛事或者这种比较大型的活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Airbnb 的社媒上面关注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做类似的活动、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你也可以被他们选中作为这种幸运的消费者，幸运的体验者，然后来免费的获得 Airbnb 的这个住宿的这种服务、 对， 所以你们会想要以后 想啊 搬来澳洲是不是、 不是，我就说要更多的参加这种比如说是以一个赛事或者一个大型的活动为核心的这种旅游的行程，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哎，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合理的行程，首先它让你有了一个出门的动力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只有这几天，你现在如果不出门的话你就看不上了、我觉得这对于P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出行的理由。 你来跟大家讲一下你这个P人改造计划今年的第一站如何。 你那7个收纳袋用上了？ 用上了。 现在还在用吗？ 在用。 保持秩序吗？ 还行就是因为我出门前我跟他们说我太不想收拾行李了、然后我的收拾行李的第一步就是我买了7个收纳袋、就是要放在行李箱那种收纳袋，然后遭到了他们无情的嘲笑，他俩就说要看一下我回去的时候7个收纳袋是不是还完好， 就左右就变一个收纳袋就是那个行李箱， 他收纳袋上面还有标签呢， 对， 你要用标签来说， 好妈妈、不行，我让你 你到后面就哦，标签就标签你就会把那7个收纳袋放到一起叠好 我要走那天让你们俩过来看一下我收好。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喜欢上运动之后，其实这种就是你可以边观看赛事然后自己边运动的 这样的旅行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吸引力，就它好像说既能维持住一种日常，同时你又能在一个巨大的赛事中感受到一种非日常的狂欢感和节庆感。嗯，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日常和非日常的那种混合的体验，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澳网的观赛经历对我来说就是放松的休闲之旅，就是因为我去国内其他城市比赛的时候它也是旅游，但是是要我自己也要比赛，就你还是有一个压力在，但来澳网的话就是只是看球啊，然后平常跑步，虽然肯定会打乱在北京的时候跑步的节奏，但来这边其实你可以以很慢的速度跑很远的距离看自然风光，就也觉得还不错，就对我来说就完全是放松。而且我看球也没有你们两个那样要学习和分析的、哎、思想包袱，我就是单纯的看球就会觉得 很轻松。其实我也还好，但是我有时候拍给我教练他就会说你看人家这个角度，然后 请问你会吗教练？ 我没有会这样子讲就是说如果你家人都花时间去看的话，你就当然看一下人家怎么垫步啊，怎么回防的嘛。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模仿， 对， 你会想要看了，然后就用一个模仿，然后你就开始慢慢试。 对， 但是每个人可能他的脚比你长啊什么之类，他不一样，但是他概念都是差不多。 对，就是我觉得他的意识就会上来一点。 对， 我就记得我前年看完中网，就当时我还没有打网球，在打壁球，然后看完中网回去打壁球，我就跑得都快了一些。 那我觉得那个更多是心理安慰。跟那个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球、壁球也是相通的，好吧？ 我这边先打一个 question mark。 史上最难搞嘉宾。 我觉得以后如果咱们节目迎来零零后嘉宾，就是这个效果，我要提前适 应一下。 他就差不多。 等一下，我不行，我不能接受。 哦，你是90后？ 对，我90。 你上次有说到你有一个球员，就是。点名说我就要学阿尔克拉斯的正手或者反手的某个技术， 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来看澳网看到阿尔克拉斯的比赛，你会拍给他说哎，你看阿尔克拉斯的， 我看过，我在上海大赛就看过他了，但是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学不来就不要学有些东西不要学不来 你会直接跟你的学员这么讲吗？这个你学不来别学。 不会，我会跟他讲说阿尔克拉斯的肌肉量跟你的肌肉量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模仿他，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动作慢慢调到你最舒服的感觉。对，因为 我一般我学生，因为我学生告诉他想要改动作，他想要改漂亮一点，我会跟他讲说其实动作它不是硬改的，而是我调整一些击球点，我调整一些东西，它会慢，其实你的击球点不一样，你的动作就会改。对，它不是硬改的，因为你硬改第一你不舒服，然后再你打的也不惯。所以是它是很多细微的东西慢慢影响你这个动作，所以每个人动作一定会有一点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讲网球的时候还是挺严肃的，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学员他会有一个明确的参考的模板嘛，就是我想打这个动作， 会有很多，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就它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方式，比如说握拍，我们不是有东方式、西方式、混合式，那你怎么握不一定是你要跟我一样，你要自己握到一个最舒服的方式，然后我们再来慢慢改。就我觉得学网球是这样，你如果是硬要学这个东西，第一它有可能会受伤， 对， 因为我们的肌肉量跟职业选手肌肉量都不一样。学到了吧？想不到吧，等下交一下课时费。 但是你觉得就从你自己打，比如说你以前是职业选手打，然后到教别人学网球，你觉得就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整个人变得更 bitchy 吧但是因为我教小朋友也教成人，但是我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人，就我教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凶的，但是我的凶不是说你打不好凶，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学东西很多，然后我希望他们在网球场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要把网球学好，而是他们的态度要放好，所以一般会对小朋友很凶，就是我希望你在这一个小时花得很值，不要这边浪费时间，但是教大人的话我就会很就是比较开心一点点，大人都说我很 bitch 因为我是那种很命的，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你这个球打不进，说好像这种球这么简单你还打不进，真的好逊哦，就是我会用这种方式激我的学生，但是我的学生一般都 会有人真的生气吗？ 不会，我觉得我学生都有点抖 M 是真的， 你筛选到了这个群体。 因为我有其他教练嘛，我有教练团队，然后就另外一个有一个男生教练特别 nice，就你打球他说哇你今天打太好了，就是他是比较鼓励型的，然后像我这种 就是你打好的话，我觉得这还行哦，还可以哦。 他就像那个多邻国里面那个拽姐， 就会说哇，今天状态不错哦，这样也不知道下一个怎么样。 他就是拽姐啊。 对， 你有玩过多邻国吗？ 我没有。 一个学语言的 APP。 哦，我有玩过、那个一个绿色猫头鹰。 对，它里面就是那个猫头鹰叫做多尔，多尔就是你的搭档的性格，就是一直夸夸你。然后另外有一个里面的人物叫做拽姐，就他每天就会给你发说。哎呀，你的连胜记录马上就要断了，反正我是不在乎。然后 我就是这样子，对， 可能就是因为长得漂亮吧。 你已经有台湾腔， 啊、 长得漂亮吧， 才有这样。 但是他们都说我没有台湾腔， 你有， 你还没有台湾腔， 我觉得 你就是台湾腔本腔。 我觉得大家对于台湾腔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会有夹子音， 夹子音是什么样的？ 就什么啦。才不是这样的嘞！ 好了，可以了，大概懂了。 对，所以还是台湾腔，但它会夹。 哦、 嗯。对，但是我不会夹。 你是中气十足的台湾腔。 就是我是那种烟酒上的。但是我真的不烟不酒，我是交球。 后来发生了什么？ 就是交球， 累的， 就是一直用嗓子。 对，就是一直用嗓子，一直用嗓子。 哦。有点可怜。 职业伤害。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很像康熙来了的闲聊。周周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网球教练，他、有自己的俱乐部在广州，对吧？ 要不要打个广告呀？ 就在广州，叫做周周 club。 大家就是可以关注， 大家可以去小红书关注周周， 可以去关注他。 对， 然后 我的小红书就叫做 叫什么忘了？ 叫哎，我的小红书等一下。我的小红书叫做 Piggy Jojo， 然后也希望能跟你一起打网球了。 周周想着我打网球付钱了，好吧？ 对，那是不一样的价格 哦。 对，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 拜， 拜拜。